人生，一个伤神，一个放心，若是彼此有心，有哪用痛心而多心，但纵是一个多情，一个无心，一个寡情，一个细心，为什么偏选择你，你使我路神路心，和快乐终老，或者做个诚心的祷告，代替情深的拥抱，期待明天可更好，应该心甘却未情愿，应该寻求最热爱恋，却可惜如何被你代驳，仍然是相信这个爱有哪可挑选，一个温柔，一个狠心，一个伤神，一个放心，若是彼此有心，有哪用痛心而多心，但纵是一个多情，一个无心，一个寡

心里像海一样的欢喜，和你在一起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息。

的寂寞，懒懒地躺在沙发上，像母亲温暖臂弯。站到昨天的频道，让声音去做寂静，总是同样的节情，同样的对白，同样的空白， 是不是这样的